咁睇翻呢几位人士嘅一啲嘅背景资料啦，咁李家超咧就现年63岁啦，头先讲啦，就系警政系统出身啦，1977年咧就入警队咧就做督察嘅，一直咧就系晋升去到副处长啦，咁之后咧2012年咧就出任保安局副局长，到2017年咧林郑月娥上台嘅时候咧就出任保安局局长嘅，咁啊任内咧亦都系咧系出现过一啲唔同嘅事件啦，包括咧就系都早几年咧就系主力去到推动呢个逃犯条例嘅修订啦，咁后来修例事件咧亦都成为咗一啲嘅大型示威同埋激烈冲突嘅一啲起源啦。咁至于近期咧亦都见到咧系李家超咧喺保安局局长嘅任内咧系执行港区国安法啦。同埋咧，就係近期咧，亦都對於《蘋果日報》咧，就係同埋一傳媒嘅一啲高層咧，作出執法啦，同埋凍結佢哋嘅資產嘅。咁而另一個嘅人士咧，就係鄧炳強啦，嚇，剛剛係出任呢個保安局局長啊。鄧炳強咧就即將年屆咧56歲啦。咁佢1987年咧就係加入警隊做督察嘅。咁去到2018年咧就升為警務處副處長。2019年11月咧就喺呢個嘅反修例運動嘅期間咧就接替盧偉聰咧成為警務處處長。原本咧就去到57歲咧就警隊退休啦。咁而家咧就係提早就係咧晉身呢個問責班子嘅行列啦。咁至於蕭澤怡咧，咁就係1988年加入警隊啦，2017年咧就升為警務處嘅助理處長，2019年咧就係升為呢個警務處副處長，咁而家咧就成為咗警務處處長啦。咁咧都見到有啲嘅傳媒喺今日嘅記者會都問到咧特首林鄭月娥啊，咁究竟今次嘅政務司司長成為咗第一位咧有警隊背景嘅人士咧出任啊，咁係有冇啲咩嘅特別之處咧，或者係有冇啲咩其他嘅擔憂咧？咁咧就林鄭月娥嘅回覆就係話咧，咁啊呢一刻咧所有獲委任嘅官員咧都係最佳嘅人選啦。咁亦都講到話咧係本身係做保安局局長嘅李家超咧，佢本身係管理咧7支嘅紀律部隊同機構，合共咧超過7萬人啦。咁嚟緊做政務司司長。掌下管理17萬公務員又得唔得咧？咁林鄭月娥就話咧，保安系統嘅公務員咧，已經佔咗全體公務員嘅40%以上啦。咁李家超做保安局嘅時候咧，就統領呢40%嘅公務員，就反問點解呢位李家超係冇能力統籌同埋協調唔同嘅政策局嘅工作咧？咁佢又話咧，政治任命嘅官員咧就並不限背景啊，過去亦都有唔同嘅人士加入政治團隊嘅，認為咧官員嘅背景咧就並非要擔心嘅因素。咁亦都強調咧，政府係用人為才嘅。咁好啦，大家點樣睇咧？聽咗咁耐，點樣睇今次嘅特區政府嘅高層人員變動咧？對於即係而家個特點就係、是、有第一位係出身自警察系統嘅人士出任政務司司長啦。咁大家點樣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講下。轉頭咧會同大家咧就訪問唔同嘅啲政界嘅嘉賓咧，就講下對於今次人事任命嘅睇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英文字点样读，而呢个英文字咧，好多问题，好多呢啲问题，萧叔同上都唔答嘅。但系呢个问题系问得非常之好，因为呢个字真系几难读。而呢个字难读之余咧，佢系一个好简单、好 common、好常见嘅一个字。咁呢个字咧就系 position 呢个字，位置 position。难处喺边咧？听我读过次呢个字 position。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是一个 Z 音来的中间的 S, ok, Z, 但后面有个 SH, sh, ok, 那我们练了这个字怎么读先，听着做一件事 Z 音 Z, 跟着后面好像 fish 那个 ish, 跟我读是 fish, fish, fish, 我们不要个 F 变成 ish, ish, ish, ok, 跟着帮我前面加个 Z 音 ，zish zish zish， 咁咧就系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而第一个音节咧，我哋唔系读 po 嘅，系 p p p。跟住后面 second syllable stress it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跟住 tion 就得啦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咁咧就会读好呢个字啦。其实都唔系好容易读嘅呢个字，我觉得。所以尤其是初学嘅同学咧，就要花多啲心机去读呢个字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特區政府嘅高層官員嘅人事調動啊！大家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民主黨嘅主席羅建熙。羅建熙你好 ，Hello 你好。 係嗱，今次咧有三名嘅人員咧，就係上任新嘅位置啦嚇。不如都先講講咧，就比較受大家關注嘅李家超咧，就係擔任新任嘅政務司司長啦。咁佢就係第一位出身自警隊系統嘅政務司司長。點樣睇呢個人事任命咧？ 我覺得其實有幾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就係佢嗰個嘅即係觀感上啦。那個觀感其實我諗無可避免，就係大家會覺得哦，而家會唔會就係香港政府喺往後嘅日子係警政系統喺個政府嘅影響力啊，個話語權係會增加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無可避免嘅一個嘅一個 perception 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覺得嗰個能力上面，就係究竟佢係咪一個配合到政務司司長呢個位置嘅能力咧？其實亦都係令人有疑惑嘅，因為佢其實喺過去咁多年裏邊，其實佢係從來都冇做過警政以外嘅事情嘅，即係佢由警隊啦，然之後去到保安局啦，其實佢所有嘢都係淨係喺嗰一範。咁但係去到政務司司長個位置嘅時間，咁佢要處理嘅就包括咗好多教育、醫療、房屋等等等等甚至扶貧咁樣。咁佢係有冇呢啲咁嘅能力去明白理解究竟發生緊咩事？佢係咪可以同其他部門去做到協調咧？其實呢個係好疑惑嘅。第三個我會覺得都係令人好質疑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就算佢係用翻你喺保安局局長嗰個位置都好咧，佢其中一個我諗香港人最為人熟悉嘅就係佢喺2019年。咁佢就推逃犯條例嘅修訂啦，咁而個逃犯條例嘅修訂最後就係一鍋粥啦，咁甚至乎林鄭月娥自己都曾經形容過嗰、那個成個修例嘅過程，政府係完全失敗嘅。咁、那個能力上究竟佢係咪有能力可以去做好呢個工作咧？咁就會亦都係令人質疑咯。 嗯。咁如果真係有一位警政人员出身嘅人士做政务司司长啊，咁你觉得係有啲乜嘢观感俾到公众呢？嗱，我都见到有啲嘅分析都讲话啊，会唔会係反映呢中央希望维护国家安全嘅力量呢，就係可以去加强呢个嘅特区政府维护国安嘅力量，係咪有一个咁样嘅一个观感，或者係有一个咁样嘅工作要做呢？ 我相信呢个观感都係强烈嘅，即係我諗对于香港市民去睇呢啲咁嘅任命嘅时候，咁我谂大家就会去谂，因为过去呢段日子，其实李家超又好啦，或者邓炳强都好咧，其实佢哋做得最多就系呢一类嘅国家安全嘅工作啦。咁喺做完佢哋呢一年两年嘅工作之后，就将佢哋升职嘅话咧，咁好明显就系即系国家系重视呢样嘢啦，或者国家系觉得呢样嘢系需要去提出嚟去摆喺呢一个位置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咁样嘅印象觀感咧，咁係必然嘅，所以即係要再做多啲係喺一啲國家安全上面啊，或者大家會覺得係咪要行一啲比較叫做繼續行一個比較強硬啲嘅路線啊等等，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大家可能就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喺度咯。 嗯。咁另一位人物咧，邓炳强咧，亦都系从警务处处长咧就成为咗新任嘅保安局局长啦吓，咁都令到问责班子咧有两名咧就警察出身嘅人士啊。咁你又点样睇呢个嘅现象咧？即系如果加埋呢个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维本身咧，亦都系出自纪律部队，就系入境处。咁可以话咧，即系问责班子有三个纪律部队出身嘅人啦。 特首办主任亦都系入境处出身。 咁点样睇成个班子呢啲嘅情况？ 我覺得即係嗰種頭先我正如我所講啦，即係整體而言嗰、那個感覺係警政嘅話語權喺成個政府入面越嚟越強，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無可避免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包括了剛才講的鄧炳強，包括了李家超，其實都是警政系統出身，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定是強了，而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好事呢？我們就當然很擔心，即警政系統過去跟香港人之間的矛盾其實是很強烈的，這些這樣的矛盾究竟將來是不是會再加強呢？是不是會再嚴重了呢？這個是大家都會問的，即例如鄧炳強其實他在2019年的時間，大家市民最質疑他的可能就是六一二當日的部署，他那時候是行動處的副處長，在六一二在中信外面的催淚彈一些工，即是去一些去佢嘅工作咁樣，咁大家係會好多嘅質疑，而呢啲咁嘅問題係從來未答過。咁大家對於警察喺成個修例運動裏面究竟係咪完全冇任何人係需要去負任何刑責，或者係需要有任何嘅處分呢？咁大家係唔會相信係咁樣噶嘛？721呢個問題亦都係大家都唔會好容易可以放低噶嘛？咁你反而就將鄧炳強升咗上去，而佢係同呢啲所有事件係有好強烈嘅關係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於即係市民去認受呢個政府，其實係會越嚟越困難咯。我相信。 你剛才都講到咧，咁啊，政務司司長嘅角色咧，就係要統領咧，就多個嘅政策局啦、嚇部門啦等等啦咁。咁由李家超去到出任啊，即係你剛才都講啦，咁佢都係之前嘅經驗咧，都喺警隊同埋保安局嘅。咁你點樣睇嚟緊嘅特區政府嘅施政嚇，以至到同即係公務員團隊嘅一啲關係，又會係點樣咧？咁就係同埋即係同民意之間嘅互動又仲有冇嘅咧？你覺得？ 我覺得有幾個地方即係都大家可以觀察啦。即係當然我頭先我講啦，即係我第一下個感覺咧，或者我嗰個觀感咧，就一定係覺得有啲嘢係差咗嘅。咁但我覺得亦都有啲嘢係需要大家去再觀察嘅。實際上佢行出嚟會係點樣？包括咗即係佢同公務員團隊之間嗰個嘅情況啦。因為政務司司長咁都係公務員團隊之首嚟㗎嘛，都係。咁佢究竟佢係用一套警隊嘅思維去處理公務員系統啊，定係佢係即係用翻以往嘅思維去處理公務員系統咧？咁呢個我都係值得我哋去觀察啦。咁而佢同公務員團隊之間會唔會有摩擦咧？即係當大家係特別係 A.O. 喺特別係啲高級 A.O. 之間會唔會有啲摩擦，或者會唔會有多咗人離開咧？咁我覺得呢個嘢亦都係值得觀察啦。我亦都會相信咧，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大家都有印象，就係警政系統就會係喺將來會有多啲話語權嘅時候，咁究竟佢係作為一個政務司司長，佢係會去協調各個唔同嘅部門啦，定係佢係會將一套國家安全嘅思維就加諸曬落去所有其他嘅政策局裏邊，而呢樣就係佢唯一嘅工作咧咁樣。所以佢就唔需要再去搞其他協調咧。咁我覺得呢啲係我哋需要去再觀察嘅地方。即係佢而家宣布咗任命，我哋有啲擔憂，但係係啦，即係未有一啲好實際嘅嘢，我可以講到話佢一定會點樣啦。係啊， 嗯。咁仲有咧就係而家咧就距離呢一屆政府嘅任期咧就大概仲有一年左右啦。點樣睇呢個公布人事調動嘅時間咧？咁係有啲咩嘅目的咧？你覺得？ 我相信係有，即係當然，即係呢個同以往係比較少見啦。即係以往即係除非即係佢即係政務司司長一係病得好緊要，一係咧就係 佢話自己即係冇健康嘅問題 啊。係啦，咁佢又唔係健康問題，咁佢又唔係要去選特首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咧？咁即係通常以往佢會去到呢個階段辭職嘅話咧，通常就要去參選先至會辭職嘅啫。咁睇落去佢又唔係好似咁呢一個嘅轉變咧，咁所以其實係同以往有啲唔同啦。而我相信咧，即係某程度上亦都係可能係將政府有一啲對於未來嘅班底嘅一個 少少嘅啟示啦。究竟係咪真係完全係話啊？咁以後咧就係行一個強硬路線。我到而家我都唔會咁樣講，但係我覺得可能喺未來一段日子裏邊，即係大家可能會有多少少係強硬啲路線嘅傾向，或者個可能性咧，或者係新一屆政府將來嘅一屆政府係咪會比較傾向強硬啲咧？咁可能喺呢個地方，大家會有多少少思考，或者會多咗一啲咁樣嘅猜想。 其实咧就即系坊间都有唔少嘅政务司司长接任人选嘅啲猜测啦吓，咁包括系现任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啦，有啲人话佢同特首嘅关系都比较亲密一啲啦，但就唔系咧就系而家嗰个人事变动嘅方向。咁你觉得有冇话显示啲乜嘢咧？ 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啲嘅 hints 嚟嘅，即系咁多個人選裏邊，其實我諗。聂德权啦，又或者邱腾华啦，其实佢哋两位都系喺个成为咗问责官员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嘅。其实咁咁究竟佢哋系咪都同样地有相应嘅条件去做咧？咁样而最后拣咗嘅系李家超，咁我觉得呢一个咁嘅选择，呢个咁嘅取舍，其实已经系一种一种启示啦，或者一种嘅hints 啦，咁。當然，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將來究竟個政府究竟仲有幾重視民官系統咧？咁呢個其實我都覺得係大家都值得去留意啦。即係過往大家見到 AO 出身就可能會比較多嘅機會，就會成為一啲領導班子啦。不論佢係做局長又好，司長又好咁。咁但係將來嘅時候，咁究竟呢班 AO 將來係咪仲有咁嘅空間去轉位咧？去轉上去做問責官員咧？咁呢個我諗亦都係大家會懷疑咯，因為始終。Okay.始终系咯，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几个位置都系大家要去再观察咯。 好啊，好啊，唔该晒罗建熙，多谢你啊。 好，唔该。 罗建熙咧就系民主党主席嚟噶，咁大家对于问责班子嘅新人选有咩意见？电话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09宗。卫生署的基因分析显示，昨日确诊的一名27岁机场地勤人员带有 Delta 变异病毒株。这宗个案的基因组和早前三宗由印尼输入个案的基因组吻合。经初步调查，那名地勤人员曾经在机场接待货运航班的机组人员，并且曾经在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工作。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接获英国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由香港前往英国之后确诊的个案，涉及一名19岁女子。中心表示，她在香港居住的元朗御庭居第二座有关地方将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特区政府公布新一轮问责官员调动，包括由李家超接任政务司司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是否原本属意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出任司长一职，他说政府用人为才，无谓猜度哪个较为适合，每次任命官员都会以最佳人选为考虑。林郑月娥又表示，今届政府任期余下一年再有人事变动的机会不大，但是不能够百分百保证，因为有时涉及被动情况或者个别官员取态。相信未来一年透过新班子的工作，亦都可以让下届特区政府有更好基础。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对出任司长一职感到光荣，会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施政，按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协助特首打好抗疫战，推动经济发展，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说，在刚刚公布的2021世界竞争力年报之中，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府效率排名世界第一，

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就討論緊咧，係特區政府高層人員嘅重要嘅變動啊！嗱，咁啊，頭先都講啦，咁就係李家超將會咧係已經係出任呢個新任嘅政務司司長啦，鄧炳強咧就成為咧保安局局長啦，蕭澤怡咧就成為咧係警務處處長啊！頭先都講啦，李家超咧就成為咗第一位出身自警隊系統嘅人士咧出任政務司司長啊！咁啊，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就係政治任命官員咧不限背景啦，都话系用人为才啦，咁但系睇翻咧，即系过去嗰几名啊，即系回归以嚟嘅几名嘅政务司司长啦吓，咁啊包括系陈方安生啦、曾荫权啦、孙明阳啦、许仕仁啦、林瑞麟啦、林郑月娥同埋张建宗。都是政務官，即是政務主任出身的。他們的政務主任職系的特性就是通常都會隔一段時間就會調去不同的政策部門去到涉獵不同的範疇，有些跨局的一些叫做管治的經驗。唯一例外的今天特首林鄭月娥都有提到就是唐英年。但是他在做政務司司長之前他是出身商界，也都做過立法會議員，也都做過局長同埋財政司司長之後咧，先至成為咧政務司司長嘅。咁所以頭先我哋訪問民主黨，以至到有啲嘅輿論咧，都認為李家超今次係純粹係出身自警察系統，同埋咧保安局。究竟是不是升任到这个政务司司长的位置呢？咁仲要留意返呢，政务司司长是统领緊九个政策局的。包括教育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啦、民政啦、劳福啦、保安等等。咁有啲人呢都去到评论呢，李家超呢就是不是可以统领到呢咁多个嘅政策局。大家点睇呢个今次嘅人事变动呢？欢迎打嚟1872311。有邓先生在电话旁边。 你好啊，陆宇光， 请讲。 我做了几十年纪律部队，我退咗休。 系。 咁咧，纪律部队的好处咧就是有 call 就做，冇得 say no。咁佢如果佢系用翻呢套嘅咧，佢咪抌翻落呢啲局嗰度做咯。你啲局做唔到嘅咧，你就唔好做啦。咁啊，你请辞啦。 咁你觉得好事定唔好事啊？ 唔系，如果以我嘅经验咧，半夜三点有 call 你去唔去啊？冇得唔去噶嘛，即系等于我。是司長就收到有咁嘅政策要處理嘅時候，我咪抌翻你俾你個局，你個局對落個常秘做咯。個常秘做完之後，交翻俾局長咯。那個局長再交翻俾司長咯。一層一層噶嘛。但係而家由於 AO 系統又點咧 ？AO 系統你頭先講過啦，即係曹廣永嗰陣時咁走暈咁多局，佢自己都話有啲又做死，有啲又攔死。咁你明明個問題喺邊度啊？即係換句話說咧，就係唔平均啊，那個民官系統唔平均啊，咁導致咧有啲咧就真係做到撲喺度嘅，即係教育、醫療、房屋。有啲咧 hea 住做嘅。咁換句話說，如果你換咗一個係紀律部隊出身嘅阿頭，佢咪用翻紀律部隊嗰套管理文化， 明白？ 就抌落去局長，局長你搞掂佢。跟住局長咪抌俾常秘咯，常秘搞掂佢，常秘對落有啲嗰啲副常秘又搞掂佢，搞唔掂嘅咧，咁咪問點解搞唔掂咯？搞唔掂冇即係等於去車啫嘛，冇得唔去噶嘛。 好啊，多謝曬鄧生嘅電話啦。咁即係佢都認為，可能嚟緊政府嘅施政會比較強硬，或者係即係叫做重視效率多啲啦嚇。咁跟住有黃生嘅電話，黃生你好。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 請 講。我本身70后。 系， 咁听完今日嗰个记者会之后咧，我就抄翻本国旗嘅 BNO 出嚟噶啦，我谂住去续翻噶啦。 哦，点？但系点解咧？即系令你好忧虑啊？ 系好忧虑。 点解咧？ 做错嘢嘅人有得升官发财啊！香港今时今日搞到点解会系咁样嘅罪魁祸首啊？步步高升，而家搞到好似前苏联 KGB 咁样啊！而家你最政府最高級嗰幾個全部都係警察部嗰啲，除咗林鄭之外，咁啊，成哥嗰陣時選特首嗰陣時話女娲煉石補青天，但係而家俾我睇到嘅只係唐朝嘅武則天，清末嘅慈禧，同埋 四人帮嘅光青。 Okay, 我只系睇到咁多嘢啫。 好多谢黄生嘅电话吓，咁我哋都不如请另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同你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保安事务委员会嘅成员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首先咧就都政坛关注到咧，就系政务原本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就离任啦，就由李家超所接替啊。咁都想评论下呢个嘅转变啦。咁究竟系觉得李家超好过张建宗啊，定系点咧？ 先唔讲边个好过边个先啦，而系其实领导人领导班子转变咧，其实系。平常事理都是经常应该做添，如果真话要不断改进的话，而事实上过往呢都曾经多次是讲过话有啲高层的领导人要调动的，咁只不过唔知咩原因就拖慢咗，咁今次离开咗而家现班子就做了一年的时间啦，咁係极需要呢是要有啲政绩交出嚟嘅，无论边个想做下任特首都好啦，希望呢一届政府都有啲表现，特别我哋经过咁多无论国安法又好，无论我哋我哋嗰个优化咗我哋嘅选举系统又好，都系要有啲嘅表现。咁希望今次就或者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气象，可以令到一啲或者效率方面啊、承担方面会强啲啦。咁我都当然听到刚才有啲听众嘅反应，特别有啲坊间有啲反应话，会唔会好似特首旁边就三个猛男，好似一个变咗香港变咗警察一个国家咁啊咁。咁形象上当然大家都可能系需要有啲咁嘅感觉，亦都唔可以完全系抹杀。但事实上咧，武官有武官嘅好处，就系佢哋即系有纪律啦，有效率啦，使命必达啦。咁同文官有时就好多，一方面可能比较周全，但系有时俾人感觉就系讲得多就做得少嘅，或者系讲得嚟都嘥气咁样。咁我哋过往香港特区政府，我自己个人经验咧，我的而且确咧。是好多应该改的政策应该做的事呢都而且都是讲讲下就没了的。咁呢方面如果能够有个改变呢，我们都是可以试下的。 嗯。但点样睇即係以往啦，即係都听到有啲嘅建制派嘅舆论啊声音啊，就有抨击过之前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啦，有啲人话佢唔够强硬啦，以至佢喺修例运动期间呢曾经试过道歉呢都俾一啲嘅警员呢去到批评㗎咁。咁而家换上咗李家超，系咪希望啊，即系咪都嫌张建宗太软弱，要一个强势啲嘅一个政务司司长去到领导政府各个政策局咧？ 我谂每一个岗位有佢要求嘅特质同性格，所以我哋脱离唔开我哋本人嘅性格或者有关嘅履历嘅背景咧。但系咧，同时咧系无论你系做紧或者政务司司长个位，但你去到做特首，可能另一个都唔顶嘅。又或者如果本来做喺保安局局长，但系或者一哥咁，就而家做嚟啲岗位，又可能需要唔同嘅特质。我就觉得咧，即使话系感觉上都系警界出身，感觉上都可能系纪律部队，但系事实上如果坐翻啲位咧，系要统筹各部门嘅，要同各个部门嘅文官啊、A.O. 啊要合作嘅话咧，自不然就要将个态度方面咧更加系所谓 all round 啲，即系要全面化啲，又或者要轻轻就翻有关嘅文化。咁我又唔擔心，因為我覺得只要個人嚟講，佢係有一個承擔，有一個基本嘅履歷啊、訓練啦，咁坐唔同崗位咧，都自不然有唔同嘅適應嘅方法去做。 嗯，咁但係即係有啲人都話啊，李家超就冇咧跨一啲政策局嘅經驗啊，咁主要佢嘅經驗都係嚟自警隊同埋保安局啦。咁但係嚟緊政務司司長都可能要統領唔同嘅政策啊，即係有啲人都擔心，譬如抗疫啊，以至到一啲好民生啊、房屋嘅政策咁。你又覺得李家超是不是升任到呢啲工作呢？ 我就比較相信通才呢一樣嘢嘅，即係有人能力做嘢嘅話咧，自不然咧，好似學生一樣，如果讀書叻嘅話咧，無論文科、理科都可以一樣適應到嘅，甚至藝術都可以適應到。咁做官一樣啦，咁但其次咧係警隊咁大咧，其實我諗警隊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唔同嘅範疇，去做 O 記嘅、做 CID 嘅、做前線嘅 UB 嘅，冚唪都有唔同嘅訓練嘅。咁官場都一樣，即係做基本上，如果你有好嘅態度、積極性、肯學嘅話咧，自不然唔同崗位咧。你睇一睇外國咧，有幾多總統係真係做過行政嘅？你只要做嚇，可能攞到票就可以做，馬上做總統啊！有啲可能本身都係背景又好花啲碌嘅，咁又到時又上到去又講好多嘢。我哋中國體系已經係相當之好，非常之嚴謹嘅訓練。香港固然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傳統咧，各方面嘅訓練。亦都加埋我哋以往嘅 A.O. 制度，的而且確係有段時間非常之好嘅。但係過渡之後咧，或者近幾年我哋經歷過咁大嘅事件之後咧，恐怕我哋都需要係時候咧， 特別喺現階段咧，全世界都好似針對住我哋中國，針對香港嘅制裁咗呢樣嗰樣嘅時候咧，係需要立場比較堅定，係需要承擔力比較強，係需要效率比較爽快嘅去處理咗好多突發嘅事件。咁我覺得而家即係每一時需要每唔同嘅人才咧，我呢個係絕對係可以理解。 嗯，咁但系即系李家超咧，咁因为早两年都系因为推动过逃犯条例啦，咁所以亦都咧系令到佢系成为一个受争议嘅人物啦。咁系有啲嘅民意调查，譬如根据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咧，直至到最近五月初嘅调查咧，李家超嘅民意支持正值咧都系讲紧负数，而且咧系排行紧呢个嘅问责官员之中嘅尾二嘅咁。咁你点样睇佢呢一个人物成为咗政务司司长咧？会唔会影响到即系市民对于政府嘅观感？咁立法会又点样同佢合作咧？ 立法会咧就完全冇问题嘅，因为我哋过往都有咁多年嘅合作经验咧，啲事比较清楚，知道咧有时坐某一个位做某一項政策的推動呢，自不然就不能夠真的面面俱圓，甚至是個個都贊成你。很多時候很多很硬的決定要做的話呢，都是可能若干年之後才覺得原來這個政策是對的。就算我們講我們當年的譬如8964，當年鄧小平先生所作決定，當年很多人都可能很反對，但若干年之後呢，都唔少人覺得，如果當年唔係鄧小平一錘定音嘅話咧，恐怕中國已經變咗前蘇聯咁樣。咁所以有時呢啲嘢咧，好難話當時當刻馬上又就民意調查決定，而係我哋係而家呢個時候面對而家可能自民密報嘅時候，面對咁多對付中國、對付香港嘅時候，有冇啲人係可以比較肯承擔嘅，而唔係可能即係講咗做咗就當做咗嘅？咁呢個係好緊要嘅態度同埋一個立場。咁我希望咧就大家唔好過分咧就過早咧有一個偏見。特別嘅唔能夠應該淨係睇翻話過往一啲嘅事件裏面嘅一啲民意調查就作咗一個判斷，就話呢個一定係唔得，呢個一定得。事實上咧，我哋往往都係要喺關鍵嘅時候咧，需要有人咧作啲唔係咁受歡迎嘅決定咧，可能到時候睇翻咧，可能完全唔係嗰回事。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啊。 係， 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沙滩排球运动员江卓儿，我希望点 Rubber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我们香港的奥运代表团，因为我相信今届奥运准备的时候啦，或者一些预赛都会遇上重重的困难的，咁但係希望佢哋去到東京，無論面對咩嘅逆境，都可以發揮佢哋自己平時嘅水準。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有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有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叶建文你好。 你好，卢宇光。 系嗱，点样睇今次个人事变动呢？ 我谂今时今日嘅香港人都冇乜嘢令我哋可以好意外噶啦，系嘛？即系第一，即系我谂我哋都见到，似乎而家所谓嘅国安工作咧，系喺中央眼中咧，香港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啦。咁而你见到单单呢个月以嚟，即系国安之名进行嘅一啲出现咗一啲变化，亦都令不陆续咁出现啦。咁所以我谂今日嘅人事变动似乎嚟得好突然啦，但系似乎嗰、那个大家感觉即系唔会真系好意外啦吓。 嗯，大家都关注咧，就系李家超担任政务司司长啊，咁都睇佢，因为个背景咧都系嚟自警察同埋保安局啦，咁所以都担心佢系咪可以统领到一啲跨局嘅政策工作啦，以至到同十几万公务员嘅关系系点样啊？你点样睇呢方面？ 我想这个刚才上述讲的担心是值得去注意的，因为始终即政务司司长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统筹角色，特别就是即使大家明白现在可能是所谓国家安全的工作一个重点，其实如果你看回中央也好特区政府也好，其实同时讲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民生工作的。係嘛？即係我哋嘅土地啊、住房啊，或者扶貧嘅問題咧，或者經濟嘅復甦咧，呢個係亦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如果你睇翻過往往績咧，阿李司長啦嚇，即係佢又冇一啲表現啊，或者有冇顯示到有呢關呢方面嘅知識或者歷練咧？暫時睇嚟就冇啦。咁究竟佢能唔能夠兼顧到呢方面嘅工作，推動到呢啲民生嘅事務咧？呢個一個好大疑問啦。不過我覺得其實可以再擴闊啲睇今次任命咧。而家我哋見到新個班子裏面咧，就會其實如果你講同紀律部隊或者治安工作有關嘅咧，其實有講緊三位嘅司局長嘅。但你再睇闊啲，其實我哋整個政治制度咧，喺呢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咧，喺選委會產生裏面咧，其實有相當部分咧有所謂嘅地區嘅滅罪委員會嘅成員。你去到參選人嘅參選資格嘅審核咧，其實國安部門咧亦都有參與嘅。而家再加多一層咧，其實喺最權力核心咧都有。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嗰、那個我哋嘅权力分布啊，喺整个政治布局里边咧，其实嗰、那个变化咧，其实系几基本嘅吓。 咁你点样解读呢件事咧？即系觉得政府甚至系中央想表达一个咩信息俾香港市民，又或者系希望达到点样嘅施政效果？ 我谂第一就系即系我谂。一路都可能仲有啲人有啲一個期望啦，就係話啊，如果我哋想而家始終社會上邊即係朝野之間、官民之間存在一個都有一個結嘅，就係即係反送中以嚟一連串嘅問題。依然處一個好好對立嘅情況之下，如果有一個咩好嘅機會可以緩解呢個雙方嘅張力咧，其實一個最簡單就係、是新嘅政府班子嘅組成。咁呢個一個好好嘅機會就係、是、即係嚟緊一屆嘅特區政府緩解，係咪？咁但係今日嘅信息是話到俾你聽咧，即、就、係、是、你唔好再有呢個期望啦。其實喺今次裏面咧，你都可以預見咧，就係今日即係上台嘅人咧，佢下屆政府都唔會消失嘅。佢哋可能依然維持一個核心位置嘅。咁所以我諗第一個客觀效果就係、是、似乎嗰個嘅又冇可能透過一個政府改組去緩解社會張力嘅可能性咧，其實已經唔存在。第二個當然就係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見到嗰、那個嘅國家安全依然係擺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啦，特別即係我諗李司長今日喺度講，其實佢提到其中一個好重要佢嘅工作就係要好著力去打擊所謂本土恐怖主義。呢、這個所謂本土恐怖主義嘅講法，其實係將香港呢、這個即係暴力抗爭提升到一個更加喺理解上面提升到更加高嘅層面，即係唔係零零星星嘅不滿，而家似乎係一個有組織嘅一個嘅暴力嘅力量。咁變咗嗰個理解唔同，嗰個政策嘅力度啊方法亦都可能更加嚴厲。 咁你又点样理解咧？呢个人事变动出现喺呢一届特区政府得翻一年左右任期嘅时候去公布咧？咁以及咧就头你头先讲啦，就系话会唔会期望下届嘅政府有好多人事变动咧？就未必啦。咁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呢一次嘅人事变动都好可能会延续至下一届政府咧？ 我谂嗰、那个。具體人事變動我哋唔知咧，因為似乎我諗我唔知道特首知唔知啊。坦白講，你見佢即係我諗其實從來即係特區政府嘅班子裏邊嗰個人事嘅構成咧，好明顯中央係有一個幾大嘅介入嘅。其實從來都係嘅，即係如果唔係，我唔相信梁振英嘅年代嗰、那個。財政司司長是曾俊華，或者林鄭上台的時候會不會是張建宗呢？可能都如果完全由特首去主導曬整個局面呢，我想個情況可能好不同。咁所以我諗一如以往地，中央嗰個介入可能係較之以往更加清楚、更加明顯嘅。所以我諗而家已經為下屆定咗個主調啦。個班子上面就係紀律部隊從事呢、這個 國家安全、治安工、懲治工作嘅人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裏邊。我諗呢個就其實係相當清楚嘅一個脈絡，已經係牽涉到出嚟嚇。 咁剩翻一年，剩翻一年任期先轉人，咁係想表達啲咩信息咧？ 其實我反而幾有趣。特首今日介紹幾位嘅時候，有啲說話其實反而幾可圈可點嘅，即係譬如話佢講話呢三位係呢一刻裏面最佳嘅人選。咁呢個說話其實究竟係咩意思呢？因為其實你任命任何人咧都係呢刻最佳嘅人選啦。點解你要特別強調呢句說話咧？第二，佢講到話本屆任期裏面應該唔會再最大重大人事變動啦。不過後面又加咗一句就話當然呢句要視乎個別人士自己嘅取態。係咪表示佢喺呢個人事任命上面其實嗰個主導權或者話語權其實已經係有少少被削弱呢，定係點樣樣呢？即係我諗呢、這個呢個喺好多人眼中似乎覺得今次對特首個人嘅權威嚟講咧，係可能有少少嘅削弱咗嘅意味。 好，唔該曬葉建文啊，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就係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嚟噶，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第二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一带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月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的龙尾在香港单车馆公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品创控股、昌利控股同埋立不小新食品。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1，人民币6.456，英镑兑美元1.39，欧元兑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港金报16,51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36美元，卖出1,782.08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夏威夷豪园。咁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较早前有意外，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夏威夷豪园。另外提提大家，喺旺角嘅洗衣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咧，而家近伊利沙伯中学一段嘅慢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而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是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今日系星期五啦，咁所以咧今日亦都系请咗两位嘅传媒人嚟到直播室，同我哋点评下一周时事嘅。咁啊，分别有杨建兴同埋叶中文，两位好。 系你好，你好。 系咁都先同你哋倾下咧，就系关于特区政府嘅主要官员嘅人事变动啦吓。咁头先都讲过啦，咁就系原本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离任啦，咁啊换咗做本来做。这个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就接任做政务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就由原本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任，而警务处处长就由本来的副处长萧泽颐去接任。好了，都听两位对于今次人事布局的分析是怎样呢？是不是多了警政出身的人士在问责的班子上，甚至成为了政务司司长，怎样看呢？杨建兴， 其實都唔止係警政，主要都會係紀律部隊。其實即係紀律部隊嘅一啲嘅官員入政治班子咧，都已經見到即係過有段時間黎棟國啦，當時前入境處處長咧就做咗保安局局長啦，而當時佢個副手就係即係李家超，就係、是、警隊當時佢副處長之後即係入咗政府。咁跟住其實陸續都見到一啲紀律部隊出身包括而家其實廉署白韻六其實之前咧亦都係入境處特首辦主任。特首辦主任陳國基亦都係入境處嗰、那個其實都會見到即係嗰個趨勢就好清楚。但係今次即係最重要，當然就係二把手啦，因為政務司司長係特首以下即係關之裏面我哋所謂即係第二號人物相當重要。而實際上佢個工作呢亦都係喺一啲嘅政策局之上做一啲協調統籌，咁對成個政府，亦都包括即係成個公務員系統、成個政務官系統嘅一個領導人物，咁擺咗一個做紀律部隊或者警隊出身嘅上去，咁都而再保安局嗰個位咧，亦都係即係由警隊一哥。咁同埋都值得提一提嘅就係都好多傳聞就係話將來好快會可能都好快公布嘅公務員嗰個學院啊嚇，個院長係由另一位副處長都係會退休嘅嚇，有位各副處長咧嚟出任，咁成個格局佈局都幾清楚，就係紀律部隊或者特別是警隊嗰個背景的人會有一個好重要的角色。這個對整個政府佢點樣即係擺邊啲嘢係最重要，或者需要咩人嚟喺呢個下一個階段啦，可以咁講嚇，即係經過咗2019年嘅抗議示威啊，咁然後國安法，然後改曬即係成個選舉制度之後，落去嘅就係好似今日特首所講啦，要重新開始嘅話，咁成個佈局係點樣先至可以希望可以即係將即係想做嘅嘢，想點樣重新開始嘅嘢可以做得到咧？我諗即係會睇嗰個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問題，嗰個秩序啊。嘅社會裏面嘅一啲嘅管治，特別係即係在佢哋嚟講係一啲，即係在個政府嚟講係一啲對國家安全嘅威脅啊，又或者係可以認為會鼓動到一啲社會嘅分化或者仇恨嘅話咧，我諗會針對呢一啲嘢，咁所以都已經唔止係處理。19年以嚟嗰啲即係被涉嫌即係違法啊、國安法啊或者其他嘅啲罪行啦，而係去處理一啲一啲包括其實李家超早幾日喺傳媒訪問嗰度提到嘅，佢哋認為嘅一啲意識啊，一啲港獨嘅意識啦，或者係危害國家安全嘅意識啦。咁嗰個範圍咧，其實就闊好多噶啦。咁就係、是、可能就係政務司咁樣嘅咁樣嘅層次，可能係觸及或者教育啊，或者其他或者即係 李家超自己有讲到，艺术、戏剧、传媒，咁涉及好多可能其他嘅范畴，咁要有一个咁嘅人，去推展嘅工作，咁而时间上再补充一点就系，即系都剩翻一年，咁但系都几明显啦吓，而家整个布局都系着眼紧2022年新嘅特首选举之后，2022年7月1日，即系新一届嘅政府，新一个嘅立法会以后，即系着眼一个咁样嘅布局安排啦。 各位听众听紧节目嘅朋友，点样睇今次特区政府嘅人事布局呢？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都留意到咧，就系有一个评论咧，就嚟自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啊。咁都被问到咧，就系话特区政府得翻一年任期啊，就换班子，咁系代表住乜嘢呢？他认为就是反映中央是期望维护国安的力量就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有影响，同时亦要突显需要一位效忠和强势的政务司司长去到协调各个部门，就避免过去动乱的时期。叶中敏又怎样去理解今次的人事变动，是不是有刘少佳这个所说的信息，就是维护国安力量和要有一些效忠强势的人士去到统领各个部门？ 我谂呢次嘅人事变动咧，就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啊？一个司长位就一个两个局长位，咁啊，但系一个处长位。但系呢件事本身咧，我都觉得咧系有一种信息喺里边，系要传达一种信息。咁呢种信息系乜嘢咧？我谂头先阿杨兴都讲咗一下，大家亦都好容易都会联想到。近呢兩三年啊，特別係國安法立法呢個之後嘅香港社會嘅同埋政府嘅變化，咁我就咁樣諗，我覺得第一就唔係話政務司司長就一定係響其他職系文職嗰邊，因為過往係喺嗰個上去紀律部隊，其實都係政府啊公務員嘅一部分。咁我就會想翻起，其實喺以前咧，曾經我如果冇記錯咧，第一屆特區政府當時董先生係特首，陳太係政務司長。咁當時我記得係發生過咧，就係話特首係香港嘅行政長官，政務司長係180,000公務員嘅。呢、这個首長 係 咁呢件呢、这個講法咧，其後咧係引起咗一啲風波嘅，亦都係甚至係導致後來董生施政嘅一啲困難，就亦都後來導致陳太咧係離開政府嗰個位置。咁即係話咧，政務司長呢個位咧，你可以講啊一人之下。但是呢他本身呢其實呢就是特區的公務員的首長，都是特首並不是政務司司長的。但是政務司司長呢他確實是對個整個政府的運作呢應該是全面的有了解和熟悉的。那確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那現在李家超先生呢他的履歷呢都是在警政那方面， 是没 错。但是我想也都不能够因此就理解为呢就是警政当道啊。因为他上去之后，如果他只是行回警政，那他怎么做政务司长呢？即是那个位置的工作的要求，那个性质是他是必须要全面来到了解和令到这个这个政府的运作。那这个自然间呢他是要去熟悉了解各个部门啊，各个环节啊，范畴啊，嗰啲事嘅。 咁但系即系佢同因为警察嘅职系咧，咁就同政务主任嘅职系都唔一样啦。咁啊，因为政务主任职系咧，就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转一转，去到唔同嘅政策部门啦，去到了解唔同嘅范畴啦，处理唔同嘅议题啦。咁所以有啲人都认为咧，即系今次李家超佢纯粹系喺警政同埋保安嘅系统出嚟，咁佢系咪即系有能力去做到一个跨部门吓协调各个部门嘅一个政务司司长嘅工作咧？而如果佢 而家咁嘅背景去咗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啊會唔會預期會嚟緊啊？即係譬如下一屆嘅政府咁啦，都可能會越嚟越多紀律部隊嘅人士進入咗問責班子咧。 我睇都係睇嗰個個人嘅工作能力啊，或者呢個工作嘅需要，即係我就係啱啱想講嘅，就係話我唔同意話李家超做咗政務司司長咧，就係代表警政即係警呢個紀律部隊，甚至係國安法當道，就取代咗成個政府嘅一個全面嘅平衡嘅社會需要嘅施政。即係我覺得呢個諗法就唔可能唔啱嘅，因為呢個工作嘅要求呢個位係。是一个全局的位置，不会因人、哦、如果是这样说，由财政部门的人上去，是不是他只是管钱呢？是吧？你现在 由警政上去，就只是管公安国安呢？都不是这样理解。即主要就是说，一个人事变动呢、啊、应该说呢，看政府未来施政的重点是可以作出一个参考，但是呢我就觉得不会带来一些根本的什么警政当道啊，这个警政治港啊，这些我就觉得是过分解读。 但有没有真的要强调维护国安重要的信息带出来呢？ 那我想这个信息就在这一年都是不断是 有带出来了。即就不是说这么简单这么直接、我升一个警政的人，你们就要驚多啲啦，就要國安就要大啲啦，咁即係都唔係可以咁理解嘅。但係當然你話國安工作啊，安全國家安全工作喺香港啊，通過一啲官員嘅調動，顯示佢嘅重要性。咁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唔通揾一個抵制嘅唔配合嘅官員上去咩？係咪啊？冇可能 啊！好，我哋講特區政府人事變動咧，都講咗一啲時間啦嚇。咁我哋稍後不如都呢、這個時候都講一講另一個議題啊。咁就講緊咧就係特區政府得翻一年嘅任期啦嚇。咁大概一年嘅任期啦。咁究竟做冇啲咩嘅工作係都會去到做嘅咧？咁大家就開始有啲坊間嘅傳聞咧，就話啊，考慮係咪即係都關注到23条啊？咁特區政府會唔會就住23条展開立法嘅工作咧？咁近期咧就見到都有幾名嘅官員咧就係接受咗一啲傳媒嘅專訪啦。咁包括即係仲係保安局局長嘅李家超咧，就早前接受咗報章專訪啦。咁就話即係23条咧就係必須嚇，正喺度積極做法律研究咁樣。咁亦都講咧就係話咧係國安法咧就係未涵蓋23条核下嘅罪行咧，就係一定要立法咁話。咁至於咧，就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亦都接受另一份報紙嘅訪問咧，就係話咧，咁話香港有一啲嘅冬眠嘅法律可以用作維護國家安全啊，希望可以激活咧，令到法律咧就係發揮效用。咁同埋政府咧就話會喺適當時機咧就展開23条立法。好啦，到今個星期二咧，咁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行會之前咧，都被問到呢個問題啊。咁佢就話咧係要有兩手準備啦，包括咧就係籌備呢個嘅23条立法啦，同埋梳理咧就係同埋激活咧係而家嘅一個維護國家安全嘅工作啦。咁、啊、就會，但係咧就冇能力咧可以喺即係呢個餘下嘅一年任期內咧就完成整個立法。点样睇而家呢个关于23条嘅议题咧？即系虽则啊，特区政府就话冇办法喺呢个任期余下嘅时间咧就完成立法啦。咁但系又话会积极筹备，咁其实系想去到咩地步？咁同埋系一个点样嘅盘算咧？吓，杨建兴， 我谂想俾个信息出嚟都系讲翻就系23条里边仲有部分咧系需要即系透过本地即系透过上立法会嘅立法嘅，咁但系嗰个时间表我相信冇改到，因为年头嘅时候特首已经交代过一次，就系即系剩翻即系大概一年到嘅立法年度咧，佢会做乜嘢？咁实际上好多都已经系按部咁做，包括医生注册啊、一啲条例啊等等吓。咁而其他23条裏面要即係要立嘅咧，其實應該都有複雜性嘅嚇，要啲時間。你而家都已經係7月，時間上睇唔到有個可能性啦，亦都睇唔到個迫切性，因為實際上已經有條國安法， 有條其他嘅一啲嘅現行嘅一啲嘅法例，公安條例啊等等。佢話到一啲冬眠咗嘅法例，其實有啲奇怪嘅說法，因為如果個法律仍然係喺度嘅話，其實任何時間唔係因為話條法例係一路幾十年冇用過冬眠咗就唔可以用，要經一段時間佢暖翻或者點樣解凍翻至用，唔會係咁樣嘅。我即係個說法有啲奇怪，除非係要你再有啲嘢係要再修訂先至可以再用嘅，咁但係完全唔係好清楚想講啲乜嘢，但我諗呢一年特別係國安法即係接近即係實施咗一年啦。一方面我覺得即係中央政府、香港政府都想好清楚咁講翻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啦，個法例嘅重要性啦，然後加上就係仲有啲部分係23条嗰個憲制責任係要完成埋佢。咁唔好個公眾，希望公眾就係唔好有個諗法，就係話啊，就係有時而家有條國安法，其他啲嘢唔使做啊。咁我覺得係咁樣想帶出一個嘅信息，多過係話真係想準備剩翻呢幾個月都想衝埋呢條法例。似乎睇唔到即係點解要有咩好迫切實在嘅原因要要咁样做，而实际上即系特首自己喺年头都冇提到，或者都已经讲话呢一度应该唔会做啊咁样吓。 嗯，咁都仲记得啦。咁啊，2003年嘅时候咧，特区政府系推出过即系呢个23条嘅本地立法啦。咁但系当时就引起即系好大嘅民意嘅反弹啦，亦都系咧系激发到咧系大批民众咧就喺2003年嘅7月1号上街啦。咁都成为一个大政治风波。咁但系到而家咧，那个社会嘅形势又好似好唔同啦吓。咁啊，因为而家已经有港区国安法系生效咗啦吓。咁而且咧都见到近期嘅即系譬如要去到做一啲嘅游行集会啊，亦都系要去到向警方申请咧，都系比以往困难，亦都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即系再去到有一个23条嘅立法嘅讨论，咁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而即系譬如当时亦都有好多嘅疑问，譬如话会唔会话用一个白纸草案咨询啊？又或者系到而家再去到倾23条立法嘅时候，使唔使话真系要去到用翻2003年嗰个方案咧？都系有一啲嘅社會討論喺度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聽聽7点嘅新聞先，轉頭再傾。 交界管有一支螺絲批，意圖損壞香港政府嘅欄杆，經審訊後被定罪。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美國總統拜登就《蘋果日報》發表嘅言論毫無事實依據。趙立堅強調，香港警方嚴格依法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個人和公司採取行動，是維護法制與社會秩序的正義之舉，中方堅定支持。他說，僅以涉案單位是個別新聞機構，涉案者是個別新聞機構負責人，就認為是打擊新聞自由，不是裝糊塗就是別有用心，顛倒黑白。趙立堅說，美方應該停止為嫌疑犯包庇開脫，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拜登早前就《苹果日报》停止出版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必须停止将传媒作为针对目标，并释放被扣查的记者和传媒行政人员。天气方面，与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微皮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约3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就 龙尾系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因为较早时啦，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咯。龙尾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另外喺旺角洗衣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中学一段啦，就系封闭咗慢线嘅，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间封紧急。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龙尾是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浙江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蒲江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是在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都是几长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在尖沙咀一带呢，交通是比较繁忙的，柯士甸道应该是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龙尾排到永安广场。七咸道南出去初梳士巴利道啦，龙尾就排到去摩地道，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啦排到佐敦道。咁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口咧都系比较挤塞啦。龙尾一路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是检讨紧现行的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这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的律师，他是没有机会。你一路没得做，他就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律师。 大律师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这些案件的大律师，就是因为这个上限处理不到这些案件，对于当事人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我讨论紧咧，就系都有一啲嘅坊间嘅讨论咧，就系话而家特区政府有冇需要咧，就系筹备呢个23条基本法23条嘅立法工作咧？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星期二嘅时候就讲到话咧，就系都要会系余下一年嘅任期咧，会尽量争取咧，就做23条嘅立法筹备工作啦。不过咧，应该就冇可能咧，就系冇能力啊，可以完成整个立法啦。咁睇翻咧，23条咧，其实有几个方面咧，就需要去到 立法嘅，咁包括係叛國啦、顛覆啦、分裂國家啦、煽動叛亂啦、竊取國家機密啦、處理外國政治團體在港活動啦，以及咧就香港政治團體同外國團體聯繫等等呢啲啦嚇。咁而咧就係、是、國安法咧就係、是、早前已經係生效啦，就已經係生效咗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啦。咁究竟啊而家仲有冇即係而家個社會氣氛環境？仲有冇需要就住即急切地就住基本法第23条立法呢？咁啊，叶中敏又点样睇啊？ 我觉得咧，23条立法咧，呢个系基本法嘅规定，亦都系而家讲嘅系宪制责任。所以我觉得咧，唔管国安法喺香港实施咗都不能够话取代咗，咁样23条就唔使做啦。咁呢个最紧要系基本法讲嘅，而且系早就应该做噶嘛。咁如果係一個咁重要嘅法律，可以拖咗24年，然之後話唔使做啦咁樣，咁啊真係太過呢個不可置信。咁其實啱啱相反，而家有咗國安法啊呢個全國性嘅法律，咁底下咧而家根據基本法23条本地立邊啲需要本地立法啊，再明確一啲啊，有啲到底個層面係有啲唔同嘅。國安法係全國性法律喺香港實施，咁就同基本法23条提到的在香港这个禁止的一些行为呢是有层次上有点不同，所以本地立法还是需要的，一定23条要立法。那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几年的变化，加上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呢，我认为23条立法呢就是应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很多，不应该再是将维护国家安全看成是一件对香港的有损害，或者要去怎样要去反对的事，是吧？你这个国家安全法都是摆在我们眼前，香港呢是有责任要为23条立法的。 是，但是即是23条呢就会由特区政府去到做一个本地立法啦，咁就同国安法嗰个呢就係、是、即早前係人大常委会去到立法呢，咁嗰个系统架构呢可能有啲唔同㗎喎。咁而呢因应住港区国安法呢，亦都喺香港成立咗唔同嘅国安相关嘅组织啦，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一啲嘅政策嘅制定啦，咁以至到呢有即警方嘅国安处啊，亦都呢有咗呢个嘅呢、這个驻港嘅国安公署等等呢啲嘅组织呢喺香港运作㗎。但如果23条喺香港立法的话呢，就会不会都有一个需要跟这个国安法相关的机构或者是法制系统有一个即互相适应的一个需要在这里 呢？我想跟着即剩下23条里面要处理的一些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的罪行啊或者行为啊等等呢，一定都要按返即港区国安法。咁变咗呢，其实我哋完全唔知道即係保安局嗰、那个或者律政处嗰边嘅一啲起草情况啦。咁但係都未必可以即係用返2003年即係当时23条立法嚟做一个参考，因为反而呢而家落去剩返即係23条要立法嘅话呢，可能一定都要係即係喺翻國安法裏面嘅嗰啲框啦，或者一啲嘅大致上嘅一啲嘅準則啦，嗰度去處理埋其他，即係包括話一啲外國組織啊咁樣嚇。咁可能如果即係一個簡單嘅説法嚟講咧，隨時可能係我諗實際上有啲。一啲建制啊，或者一啲比较了解中央嘅人士嘅一啲说法都已经讲过啦，即係23条其他嘅部分再立法嘅话咧，会比2003年即係当时个版本係即係所谓更加之辣，那个都几难避免。咁特别可能係即係你有咗港区国安法嘅话咧，咁其他嗰啲23条嘅部分咧，我相信要适应翻。成條港區國安法，咁所以呢度點解首先提話，實際上未必即係當然已經之前咁多年已經做咗好多嘅功夫，但係加上咗港區國安法，同埋可能而家因應香港嗰個轉變啊，國際即係國際嗰方面。 嘅一啲嘅因素嘅一啲轉變咧，有啲方面收得更緊，即係絕對唔出奇嚇。 嗯，葉中文， 我諗都要到時睇下點樣，但係一定肯定係要即係有呢個配套啊，一物相承嘅啦，嗰個精神就一定係嘅啦。不過就因為嗰個係基本法23條，咁亦好具體講咗邊啲行為要就邊啲行為嚟立法，咁主要就係話嗰個尺度啦，或者嗰個刑事、那個刑責啊，嗰、那個即係懲罰係點樣啊？咁呢個我諗係討論係有得討論，但係即係嗰啲範圍就走唔甩嘅。 OK， 好，咁我哋都休息一陣先。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講講咧就係《蘋果日報》嘅停刊啊。咁其實都唔知《蘋果日報》啦。咁仲有一傳媒旗下相關嘅啲媒體，包括一周刊等等咧，都喺呢個星期咧就係相繼停刊啊。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轉頭再傾。 要长春不老，秋风一起就进步。要长春不老，大闸蟹应该净压高。 要长春不老，我哋要点做？科学啲，一齐听下科学家点讲。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话你知长生不老嘅技术研发成功指日可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恒指今年头六个月累升不足半成，表现远逊其他市场。下半年恒指可以睇几高呢？ 3-1，第一龙头科技股暂时唔系好升，第二人民币我哋唔系睇升，加下半年会惊两样嘢，第一就系地缘政治风险，第二通胀，第四季就开始收水，咁所以又好难大升噶。 日统金6月26日晏昼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節一桶金节目内容。 世杰，你今次实话唔到我啦，你睇我行山鞋啦、手套啦，连安全绳都有埋啊！ 你好嘢啊，瑞文，齐晒装备喎、啊。不过都似乎仲争紧啲嘢。 吓，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处嘅代表，教大家行间涉水嘅事前准备以及遇险应变，听完先准去啊！ 而我就请嚟科大的徐奕伟教授讲解一下净化空气的技术。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两位传媒人杨建兴同埋叶中文啊。咁讲开咧，就系呢个《苹果日报》停刊啦。咁啊，《苹果日报》咧就系创立咗系26年啦，吓，咁就系1995年创刊到依家。咁其实咧就随住咧就系警方啦，早前就系拘捕咗一传媒同埋咧系《苹果日报》多名嘅高层啦。咁就亦都系冻结咗咧就系《苹果日报》相关几间公司嘅资金啦，1800万啦。咁啊，令到咧就系《苹果日报》嘅营运，以至一传媒嘅营运咧，都比较难咧去到经营落去啦，咁亦都系未必可以，即系员工嘅薪水咧，亦都系一个疑问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系《苹果日报》啦，吓一周刊啦呢啲嘅传媒咧，就系正式咧就系告别香港啦咁。咁各位咧点样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都讲开咧就系呢啲嘅刊物啦吓，《苹果日报》1995年创刊，一周刊啊1990年创刊嘅时候，咁啊两位咧，我阿杨建兴同叶中文。都是報章出身的傳媒人，其實當年即是遇上這兩個的傳媒出現的時候，其實帶給個報業以至出版行即是出版業界其實有多大的衝擊呢？楊建興， 我那時候在英文南華早報，咁咧就相對嗰個影響就唔係直接嘅嚇，咁但係中文報章咧就真係顛覆咗好多嘢嚇。一就係最簡單，佢開始嘅時候賣2元啦，咁咧就掀起咗減價戰啦，個競爭亦都即係相當劇烈，亦都可以咁講嚇，即係打破咗即係中文報紙係差唔多係咁講啦。過去即係大家劃一即係收費嗰、那個傳統，咁呢個係反映咗嗰個競爭嗰個市場係競爭得好劇烈啦。咁然後佢顛覆咗嘅係一啲手法啦嚇。 雖然其實我大姐都會記得，過去有啲中文報紙咧，啲社論啊，唔係唔好意思啊，啲副刊啊，有啲咧其實都啲文字咧，其實都好露骨噶嘛嚇，係嘛？即係有啲小報啦嚇，即係嗰啲年代有啲小報啦，都比較露骨嘅，即係啲色情嘅嘢啊咁。 有色情版啦， 係啦係啦， 風月版咧應該話， 係啦，都有啲風月版。但係佢當時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即係佢風月版。包括埋即係所謂砵蘭街，即係一啲樓上嘅一啲嘅所謂妓債啊咁樣，一啲嘅直情係有一啲專欄就係嗰啲人成日去嘅，幫襯咗邊度邊度咁去講翻，咁即係嗰啲咁露骨嘅嘢，力都係好顛覆咗嘅。然後就係一啲做娛樂新聞嘅手法就更加之係唔止窄界啦嚇，有啲人會覺得過咗界。咁亦都好大爭議啦，當時演藝界嚇。咁然後其實佢喺一啲其他社會政治新聞咧，亦都係嗱嗰啲咧，其實有時啲即係其實好多都係幾有水平嘅報導啊，爆好多嘢啊。咁包括嗰陣時有啲傳媒而家講翻最近做翻嘅一啲新聞啦，即係揭發咗一啲嘅政治上嘅一啲嘅醜聞啊等等。咁我諗就算喺行裏面呢都會係爭議嘅，即係話有啲嘅做法呢都會係顛覆咗啲我哋嗰啲 old school， 即係啲傳統啲嘅做新聞嘅嗰啲做法，都會覺得係過咗界接受唔到。咁但係有好多地方佢哋亦都的確係做得有水平嘅。咁當然之後嘅一啲即係個老闆黎智英先生，佢喺即係政治上個姿態、個參與、個角色就仲複雜啦呢度嚇。 我哋稍後再傾一傾啦。葉中文咧嗰時有冇因應住即係《蘋果日報》嘅一啲手法，譬如話係狗仔隊啊，譬如話係一啲好吸引人嘅一啲排版嘅工作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偵查報導啊，以至到會唔會係一啲嘅動新聞啊呢啲咧？會唔會都對業界多個衝擊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好似話蘋果咧就喺行內都被視為個出糧咧嚇，即係人工咧都比較高少少啊！即係有冇一啲即係幾輪嘅一啲高薪挖角嘅情況係出現過咧？但阿葉仲文， 你提翻廿幾年前創嗰時候啲嘢，我都係冇認真諗翻 嚇。 咁當時咁我係喺大公報做啦。咁你如果講咧，將政治嘅立場嘅報紙，咁唔使講啦，大公報、文匯報啊，當時仲有新聞報啊嚇、商報啊，好多報，咁都有一啲就係、是當時叫做親台報紙啦，咁《星島日報》啊，咩再接一啲嘅快報啊，《香港時報》啊咁樣啦。咁有一啲叫做市民報紙啦，咁就城報啊、政報啊、商報嗰啲啊。咁當時香港個報壇咧就係一個咁嘅局面咧，我印象。咁到《蘋果日報》響1995啊，九幾啊， 95啊， 創刊嘅時候咧，嗰時《東方日報》係已經喺佢前邊係已經出咗嚟嘅，已經係稍微係一張即係大家都知啦，佢創辦人呢個馬氏兄弟嚇。即係嗰個背景已經唔同啦。從前嘅報紙咧，即係我印象中咧，所謂叫做老報人，即係都係有一個承傳嘅，或者係49年以前喺內地已經係做報嘅、辦報嘅。譬如《大公報》，咁呢個唔使講啦，係嘛？140幾年啦，今年。咁嗰班辦報嘅人士即係我哋嘅嗰時《大公報》嘅負責人啊，費爾文社長啊，李合敏總編輯啊，嗰啲根本係喺報界咧已經係一路落嚟嘅啦啊。咁啊，你又成報咁樣啊，何文發先生啊，咁大家都知道一個來歷。咁啊，韓中璇老總啦，《華僑日報》咁啊，何建章老總啦，社長就係岑維優、岑家啦、岑財新生嗰家啦，咁樣即係大家都有一個來歷嘅。唔多唔少咧，同新聞文化都甚至政界都有啲多拉楞嘅啦。咁樣就辦起各種嘅報紙喺香港出現。咁嗰時就出現，首先咧就係《東方日報》先嘅，《東方日報》馬氏兄弟咧，基本上本來同報業咧 冇乜淵源嘅，好似咁，但系唔知点样咧就出现《东方日报》先，咁啊已经系有些少，唔系话颠覆咗啦，即系突破咗一般本来嗰时报纸嘅报道嘅手法或者界线。即系当时唔论我哋《大公报》啊，大家都知道系呢个内地啊，亲内地嗰啲叫亲台，有啲叫亲港英政府。但大家在那個政治立場上呢都並不是這樣說得俗一點，不是那麼露骨的，大家都還是以做新聞、放在第一位的，即是報道的都是事實、加上有各種的社評、其他的評論、就是說那個報紙那個面目呢、政治的立場呢並不是擺到那麼強的嘅位置，咁誒《東方日報》出現一種好似一啲市民比較中意睇嘅手法啦，就開始有一啲好似啲內幕啊、爆料啊嗰啲咁嘅嘢噶啦，咁你都比較激烈嘅係批評一啲施政啊咁嘅，我印象。咁、到《蘋果日報》出現時候，我而家印象中最深嘅事咧，就是、當時同佢直接所謂對上噶啦，對頭噶啦，就係《東方日報》嗰時，就曾經係發生過咧，有啲呢兩張報紙之中有一張報紙嘅報紙運到去報攤報販發行，啊，朝早未天光嗰時候咧，係俾人咧好似即係難逃劫劫咁樣咧，喺啲報紙車度將佢攞落嚟抌曬佢落海咁樣，係嘛？咁呢啲咧就係出現過一啲咁樣嘅風氣，即係。呢啲報紙嘅出現咧，係衝擊咗幾十年嘅報香港嘅報業報壇，即香港嘅報業咧，本來係承襲翻49年以前內地足辦報嘅一種風格嘅，報人嘅味道重啲。呢啲出嚟之後咧就唔同啦， 就有一啲即係一個叫做一個新嘅時代啦，可以話都代表住其中一個新時代咧，其中一個報紙啦嚇。咁啊，各位啊聽眾啊，又對於呢份嘅報紙《蘋果日報》有乜嘢嘅評價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啊，今日有兩位傳媒人楊健興同葉中文咧，就可以講多少少咧，就係呢啲嘅報界嘅歷史啦。咁不過咧就頭先阿楊健興提到咧，咁啊關於《蘋果日報》嘅立場啦，以至到佢嘅老闆黎智英咧嘅一啲喺政治事件裏面嘅角色啊，甚至同一啲政治人物嘅關係咧，都往往咧都成為咗大家嘅一啲爭議嘅焦點。大家都仲記得咧，就係每年嘅7月1日啦，咁啊即係2003年開始啦，咁啊《蘋果日報》都會咧就係出版一啲嘅或者刊登一啲嘅。類似標語咁樣嘅海報啦嚇，咁就好多都見到好多就上街示威嘅市民咧，都有拎住咧就《蘋果日報》所印刷嘅一啲海報咧，就係進行示威。咁另外咧就係當然亦都係好多時佢哋嘅報導啦，或者係社評啦，都係尖鋭咁批評政府啦。咁呢個我哋稍後再仔細討論啦。咁而見到亦都黎智英咧，亦都係同好多嘅泛民主派。嘅政治人物咧係有聯繫嘅，咁兼且咧都有啲報道話啊，好似甚至同一啲泛民政團有一啲嘅金錢來往，或者會資助啲泛民政團添咁。咁究竟啊，對於即係報界嚟講，又係一個點樣嘅一個一個評價咧嚇？咁呢個都可以大家去轉頭咧都去傾一傾啦。咁我哋今日有楊健興同葉中文啦，不過都要聽7:30新聞先啊。咁我哋稍後咧可能再仔細啲講下呢啲個話題啦。咁一陣間仲可以講下咧嗱，媒集團就是嚟到呢個嘅境況啦嚇，《蘋果日報》啊，《一周刊》都停刊啦。咁對嚟緊對於傳媒生態嘅影響又會係點咧？咁同埋呢件事咧都引起好多國際之間嘅一啲領袖嘅反應，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境外输入。理工大学嘅病毒基因排序结果发现，寻日确诊嘅27岁机场地勤人员，病毒基因属于变种病毒 Delta， 系首次喺本港源头不明个案发现 Delta 变种病毒。 卫生署的基因分析显示，这宗个案的基因组与早前三宗由印尼输入个案的基因组吻合，这三宗早前的输入个案患者都是外佣，根据11号由印尼抵港，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其中两人在机场采集的样本确诊。经初步调查，染疫的地勤人员曾经在机场接待货运航班的机组人员，并曾经逗留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工作。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接获英国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由香港前往英国之后确诊的个案，涉及一名19岁女子，她在香港居住的元朗御庭居第二座将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特区政府再次有高层人事变动，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的提名和建议，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保安局局长一职由邓炳强升任，萧泽颐晋升为警务处处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任官员在这一刻是最佳人选，亦相信李家超能够统领公务员队伍。距离今届政府任期完结最后一年，林郑月娥说，香港由乱转治，现时是重新出发好时机。对于有人质疑新一轮人事任命令特区政府变成警察政府，他强调任命是用人为才，不会因官员的背景改变香港作为法治社会的性质。卸去政务司司长职务的张建宗在政府总部会见记者时说，加入政府近50年，能够在不同岗位为市民和国家服务是难得机会，俾佢莫大滿足感，亦係榮幸。佢話：未來如果有機會，樂意通過不同渠道繼續服務社會同貢獻國家。張建宗表示，非常感謝中央政府同各任行政長官對佢嘅信任與支持。被問到有冇唏噓感覺，張建宗只係話多謝大家關心，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建設香港。張建宗做過勞工處處長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出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经在前年为721元朗袭击事件道歉，随即受到警队职方批评。海关打击售卖冒牌药品活动，检获约11000粒及 1.5 公升怀疑冒牌药物，估计市值约400万，相信已经瓦解一个分销和售卖怀疑冒牌药物的集团。海关根据举报和调查后，前日采取行动，在尖沙咀一座商业大厦的储存仓库检获这批怀疑冒牌药物，拘捕仓库负责人和大厦两名职员。另外，海关突击搜查三间分别位于长沙湾、旺角和九龙城的药店，再检获约200粒和 1.5 公升怀疑冒牌药物，拘捕四名负责人和两名店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近安定村。提提大家，在洗衣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伊利沙伯中学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午2:30，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明一点会请嚟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明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傾緊嘅咧就係《蘋果日報》咧就係創刊咗26年之後咧就係今個星期係停刊啦咁。咁各位聽眾，如果對於《蘋果日報》有咩嘅評價咧嚇，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傾下噶。今日禮拜咧，我哋繼續有咧係楊建興同埋葉中敏兩位傳媒人咧，就係去到做呢個一周時事點評啊。不如頭先都講啦，即係講開呢個嘅《蘋果日報》。在呢啲政治事件里面嘅角色，以及咧就系老板黎智英同咧就系一啲政治运动啊，同政界嘅关系啊等等，有咩嘅评价咧？叶中文先啦，不如 即系呢件事讲到今日嘅 结局咧吓，咁我最觉得一点就系、是、今次嘅事情之后咧，好多人喺度讲新闻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我自己就觉得咧。今时今日，《苹果日报》一传媒集团黎智英系被国安法呢个制裁，佢哋咧唔系一个新闻自由嘅问题，唔系一个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嘅问题，因为到近年嘅《苹果日报》或者黎智英个人已经唔系一份正常嘅、正当嘅。报纸或者一个正常守法的一个新闻人报人，无论是将报纸刚才提到的宇光兴提到的在一些示威游行里面充当这个直情是不要说招兵买马，即是直情是登高一呼聚众呐喊出海报出什么，仲有好多台前幕后嘅角色啊！一张报纸已经唔系一张，我哋旧时叫咩啊？叫新闻纸啊！报纸就系新闻纸，已经唔系一张报纸。佢所做嘅事远远超出咗一张报纸一个报人所正常合理应该做嘅嘢。咁嘅时候咧，当佢发展到后来出现今日咁嘅结局咧，我觉得咧，特别系有国家安全法立法之后。他一个时期是公开明确的拉外国势力，拉美国势力，说要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中国、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即当一张报纸或者一个所谓报人去到这一步的时候，你还想在国家安全法这个这样的大前提底下继续出版，继续日日招摇做乜嘢意见领袖啊？呢、這个真系唔好咁天真啦！啊，喺香港国家安全法出立法呢个实施之日咧，已经注定佢今日系一定呢一个下场。 嗯， 咁即係警方國安處咧，早前已經係話咧係呢個嘅《蘋果日報》嘅多名高層啦，咁就係話佢哋係涉嫌咧就係、是。勾結外國勢力啦，咁、就係、是、涉嫌犯上咗國安法啦，咁就將佢哋拘捕啊，亦都係咧係叫做檢控咗咧，就係、是《蘋果日報》相關嘅幾間公司嘅咁。咁啊，楊健興又點樣睇咧？即係一路以嚟，即係《蘋果日報》的確咧，就除咗好似阿葉中敏所講，即係除咗做新聞之外，都真係咧喺一啲嘅政治事件裏面咧，就有一個叫做點樣講嘅角色咧，即係比較積極嘅角色添啊，直頭係一個。点样睇呢个嘅《苹果日报》一向以嚟嘅做法咧？ 呢、這个就系我最开头所讲嘅，就系、是《苹果日报》出系颠覆咗好多好基本嘅嘢吓。咁包括就系、是、传媒系我哋所谓第四权，系就好多其实即系接触动到好多嘅一啲嘅即系政治议题吓。其實辦報，我相信都有一種咁樣嘅希望改變個社會，希望帶嚟一啲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即係令個社會更加美好嘅嚇。我相信傳媒人都會有一個咁樣嘅使命啦，即係一啲基本嘅價值啦，或者係一啲掌權嘅即係令到佢哋即係唔好濫權啦。處理一啲嘅問題啊，要更加之公平啊、公義啊等等呢啲基本價值啊。咁其實所以呢啲都係啲好基本嘅嘢嚇。咁都係會係想改變嘅。咁但係《蘋果日報》，我諗個爭議在咧就係好多嘢會係顛覆咗過去一啲基本嘅界線啦、啊、嚇。即係譬如想舉個啲例子，就係遊行。會印一啲嘅標語啊、poster 啊咁樣嚇，咁呢個一定係相當之爭議，同埋即係媒體個角色係會帶起咗好多嘅問題嚇。咁但係我自己有時都會諗翻嘅就係話，如果我要用50,000-50,000人上街，或者之後或者近啲2019年100,000人上街、200,000人上街。即係佢哋個俾嘅數字啦嚇，咁會係咪因為將報紙佢印咗啲 poster， 佢或者佢情呼籲叫啲人去遊行，咁嗰啲人就出嚟嘅咧？定係話本來就係、是、即係社會對好多嘢好多嘅不滿，逃犯條例修訂又好，或者之前即係23條啊、沙士啊等等，咁報章咁佢走得即係。走得前好多，佢喺佢一方面，我相信佢嗰啲編輯同事都可能係照報道，咁個報道可能都會有一定嘅一個傾向，咁然後個媒體本身亦都有啲線咧，就好似變咗係一個某種程度嘅一種參與者咁嚇，咁但係咪就係因為佢哋咁，所以先至會出現呢啲嘢？我又覺得唔係。無可否認咧，我諗過去香港一段長嘅時間咧，嗰個變化係真係太大。那個社會張報紙如果係完全冇人睇嘅，亦都唔會即係做到26年。多多少少咧究竟係佢哋影響咗社會，影響咗好多嘅一啲轉變咗啲價值，定係話嗰個轉變其實都係互動嘅？個社會開都。個社會咧，陸續都會接受得到一啲媒體佢咁出位。當然佢出位過咗一啲線咧，都會反彈嘅。過去有啲例子都會見到嚇，即係佢自己都要出嚟自己道歉。咁但係就又會覺得即係喺一種又愛又恨咁樣嘅情況之下，一路鬧，有啲人都會一路會覺得買，咁而家冇咗，又會覺得係失去咗一啲嘢，特別係當而家成個環境嚇，即係令人感覺到係一啲比較尖鋭啲，或者敢於即係行近呢條紅線嘅，都做唔住嘅話咧，就會覺得即係。佢係好多嘅一啲，你可能好多嘢都未必鍾意啦。我相信行裏面都有啲人即係未必會接受得到即係佢嘅一啲做法，但係又會覺得佢係即係有一定嘅 代表性或者在社會上即係都係一個象徵。咁所以冇咗你琴日都會見到，即係印咗100萬份出嚟。咁當然有部分當然係純粹係即係留個紀念啊咁，但係都會睇到嗰個心態，有啲人會覺得係冇咗都會有個分別嘅嚇。 嗯，好啦，咁大家又點樣睇《蘋果日報》呢份報紙咧？咁的確係咧，就係尋日係出版咗100萬份啦，咁都係。多一個即係歷史性嘅一個記錄啦，咁大家又點樣睇呢份報紙呢？歡迎打嚟1872311。不如都請兩位傳媒人都戴上耳筒，我哋聽聽聽眾嘅電話先啦嚇。電話旁邊咧有張先生喺度啊嚇，張生你好， 係你好， 唔好意思你係久等啊，請講啊。 哦，唔緊要唔緊要。我就小市民嚟嘅啫，但係我即係當然你話佢好多嘢好破格、好新穎，咁好唔好我哋就冇乜意見噶，即係亦都冇資格去批評啦。但系即系琴日咧，即系我觉得好多香港人，我哋呢啲小市民咧，都会有一个好大嘅感觉，就系香港，即系连咁嘅声音都容纳唔到咧，其实真系倒退得好紧要嘅。咁正如头先嘅主持人话斋，喂，系咪真系佢煽动香港人做某一啲嘢唔啱？但系正如你头先主持人话斋，其实好多嘢都系互动嘅。即系我哋有啲民，即系我哋呢啲小市民都会有諗法，唔系话喂你讲乜我哋就听咩咁简单。有阵时咁，但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好多嘢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有好多嘢我哋嚟紧只有收集，包括教育、包括传媒等等等等，我哋都系只有收集。咁但系我又唔系好悲观嘅，因为老实咁讲，每一个政权、每一个所谓统治嘅人都会有一日完嘅。咁我哋香港人仍然系有希望。所以我其實唔係，我都同自己講，唔需要太傷感。 OK， 好多嘢過去咗，即係好老實咁講，你今次咁樣做呢啲咁嘅事等等咧，其實全世界都睇到嘅，即係會全世界都知嘅。咁睇下跟住再睇下點發展落去咯。我哋唯有係咁樣。 好，唔該曬張生嘅電話啦嚇。不過講開即係《蘋果日報》以至即係《一周刊》等等呢幾個刊物咧嘅結束咧，咁都帶嚟一啲嘅影響嘅。咁包括佢哋即係幾百名嘅員工啦，即係都係傳媒行業裏面都做咗一段時間嘅人士。即係究竟去到邊可以去邊度咧？咁樣咁而家嘅傳媒環境個前路又點咧？即係剛才大家都講啦，即係呢個《蘋果日報》都代表住咧一個時代嘅對於即係報業嘅衝擊啊、顛覆啊、佢嘅手法啊等等啦。咁嚟緊仲有冇一啲空間係即係有傳媒可以做到類似蘋果做嘅嘢咧？咁同埋即係今次咧嗰個事件咧，都係因為咧即係一啲嘅高層啊涉嫌犯上國安法咧被捕啦。咁但係咧就警方喺拘捕佢哋嘅時候咧，亦都冇講到咧即係究竟涉案嘅文章嘅內容啊性質係乜嘢咁。咁呢啲嘅情況會令到兩位覺得將來嘅一啲傳媒環境會唔會有咩嘅變化咧？嚇，阿楊建興。 如果係個定位或者係無論佢叫蘋果又好，或者另一啲咩都好啦，即係如果佢定位係接近啦，或者係接近蘋果嘅，或者係打到明就話要譬如抗爭啊，要敢於衝擊一啲嘅管治班子啊咁樣，政治上嗰個空間就真係好細嚇，因為你會見到即係蘋果嗰個命運啦。咁而當個政治空間細咧，你自然嗰、那個即係廣告商嘅支持下，或者一啲大企業咧，都會有一啲嘅考慮卻步。咁而第三，當然成個大嘅經濟環境啊，傳媒嗰、那個即係經營環境啊，都睇到其實係就算即係過咗疫情咧，都睇唔到會有多好多嘅空間啦、啊。咁所以今次蘋果即係超過加加埋埋應該都超過1000人嚇，做唔住之後咧，其實短期其實睇唔到有一啲嘅空間咧，係會有一啲嘅新嘅媒體啊，或者係出現啦，或者係行一啲接近即係蘋果嘅路線。我覺得政治上或者係商業上嗰個空間都已經好細。即係如果係行家，咁我諗其他嘅媒體會吸納到部分嘅，即係始終流失都呢段時間，我覺得都會有嘅。特別係有啲係移民啦，有啲可能即係都轉行算啦，咁又會騰翻啲位出嚟。咁而家做緊嘅啲媒體，各種各樣原因都會繼續做落去嘅。 網媒咁都會有少少空間，增加少少人手，但係極為有限咯。即係如果你講緊1000人嘅一個傳媒機構咧，你基本上係冇可能即係喺冇話短期嚇，即係就算用3個月、5個即係半年都吸納唔到啊。咁都好無可避免，都好可惜嘅就係、是、都一定有一啲係真係。傳媒好手，即係本身即係都真係做到新聞嘅，未必真係可以留翻喺行裏邊嚇。咁落去嗰個影響，你都會見到短期可能都即係啲讀新聞嘅學生院校都仲會有 keep 住，即係一定，因為都唔係話咁快即係。咁但係落去3-2年後可能就會見到啊，即係我哋而家見到6-7間院校都有一啲新聞係、 嗯， 但係2-3年後仲會唔會即係咁樣嘅境況呢？我都會有少少即係懷疑啊，即係收縮嗰個都可能難以避免嚇。 係葉仲文咧， 對呢啲蘋果嘅編輯啊、記者啊、各種同事這個工程業員呢，我覺得《蘋果日報》是虧欠他們，並不是說其他誰是虧欠了他們。《蘋果日報》長期其實是利用一班對新聞有熱誠或者是有理想的一些年輕的人，年輕的新聞系的畢業生，或者一些都有一定資歷的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來到幫他將這份報紙即在某些地方辦得有聲有色。我覺得老闆是利用一班這樣的人，但是在最後這個關頭明知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後果，他有沒有為這些員工打算過、想過呢？說到最後好像是說連出糧都沒有出齊，還是或者 是他稍後再交代翻即係員工出糧嘅問題啦。 仲要發封信，好似黃恩大社話唔追佢哋攞一個月嗰個代通，即係你辭職要通知資方噶嘛，唔要佢哋補嗰個人工。即係我覺得嗰班員工應該諗一諗，到底係為一個乜嘢報紙、乜嘢人喺度做？你奉獻你嘅理想啊、專業知識，到底得到啲乜嘢？剛才那位聽眾的意見我都真的少少回應、 啊、 即並不是說香港有那麼多人上街是因為看了《蘋果日報》去上街，所以不要怪蘋果，我們自己都有想法的。當然香港人當然有想法，現在說的不是說他印了幾張海報叫人上街，他現在今天要被這樣制裁是因為他明顯的勾結外國西方的國家的政治勢力，接受有政治的金錢在香港呢是鼓吹分裂或者是港獨、 okay. 搞亂的社會，是一件政治問題，根本不同、根本同他張報紙的其他東西是無關、 不過即現在暫時警方就起訴了2名的一傳媒同《蘋果日報》嘅高層啦，咁都要睇睇警方嘅調查進度係點啦，同埋即係日後可能法庭嘅判決咧，就睇下佢哋係咪真係觸犯到嘅《國安法》啦。不過都想講埋咧，就係關於國際社會嘅反應啊，因為咧就係《蘋果日報》結業之後咧，即係停刊之後啦嚇，咁都見到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國家咧都分別咧又喺出聲咧，就係批評咧就係今次嘅事件啦，咁同埋都牽涉住即係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嘅一啲討論啦。咁包括係歐盟駐港辦事處啦、英國嘅外相藍濤文啦，以至到咧就係加拿大啦嚇，加拿大嘅亦都係有啲嘅聲明啦，日本啦嚇亦都係有佢嘅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都有發言啦。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歐洲議會嘅議員啦，到最近咧，美國總統拜登咧都有就住咧《蘋果日報》嘅事件咧就係發表聲明。咁主要講咩咧？咁不如都當中就譬如引述呢個嘅拜登嘅發言啦。咁就話咧蘋果日報》嘅停刊咧就係對於香港同世界各地嘅傳媒自由咧係一個悲傷嘅一日。就話咧係北京加強打壓嘅程度咧，就令到《蘋果日報》咧就係停止出版啦。咁就又話咧係指控北京咧就係透過拘捕威脅同埋強推呢個懲罰言論自由嘅港區國安法，去到堅持 行使權力咧，去到壓迫傳媒同埋意見嘅聲音咁話。咁當然啦，就喺北京咧，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咧都有就住呢件事回應啦，就批評咧拜登就住呢個嘅《蘋果日報》發表嘅言論咧係毫無事實根據啊，就話咧香港警方係嚴格咧就依法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嘅個人同埋公司咧採取行動，係維護法治同埋社會秩序嘅正義之舉，中方咧係堅定支持，亦都話咧就係、呢個如果話呢樣嘢係打擊新聞自由咧，就不是裝糊塗，就是別有用心，顛倒黑白。好啦，咁啊嗱，而家當然啦，即係香港咧，因為落實咗港區國安法啊，同埋係完善選舉制度咧，都引起國際社會嘅關注啦。咁今次再出現《蘋果日報》嘅事件咧，咁都已經見到咧，係國際社會咧都一個比較即係強硬啲激烈啲嘅回應啦。咁點樣睇呢個國際反應咧？咁啊會唔會都令到即係叫做國際社會有新一波嘅一啲激烈啲嘅反應咧？咁啊楊健聽。 西方社會其實對中國嗰、那個感覺係會覺得係各方面係一個威脅啦、啊、最近即係七國嘅高峰會出嚟嗰個聲明，其實都有提到嚇、啊。即係當然中國咁重要咁即係好多方面，其實特別譬如德國啊嗰都有提過，即係啲氣候變化咁，你冇可能即係唔同中國一齊，即係中國一齊做。但系就喺基本个态度嗰度，其实就系强硬，咁变咗系多多少少即系香港嘅问题都会令到即系佢哋系企一个硬嘅立场。第二点，我觉得即系始终特别系欧洲嘅国家，我自己个观察咧，其实佢哋对一啲人权自由、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系相当之重视，可能有啲历史嘅原因。咁而佢哋有啲亦都會覺得呢啲係啲基本嘅一啲人權。咁你實際上一個社會係咪重視人權，係咪開放對於一啲其他嘅一啲嘅，譬如做生意啊，咁都可能更重要。咁所以見到嗰、那個反應，特別係近一兩年咧，其實佢哋對香港新聞自由嗰個問題係好明顯係。個立場係強硬咗，咁但係即係當然咧，佢聲明咁改未必即係最終會可以改變到一啲咩嘢嚇。咁香港係形象啦嚇，即係個受損啦。中央我諗而家都會覺得即係西方已經係對佢採取一個敵視態度，咁變咗有啲問題咁都會係即係。你硬我又硬咁樣嘅會嚇。 葉中敏， 我都係同意楊兄嗰對基本睇法啦。呢啲嘢你一將香港呢個地方，一將報紙根據國家嘅安全法，要而家係即係控告佢哋嘅負責人凍結佢哋銀行户口。咁你外國我都唔明白佢哋出咩聲咧？佢哋嗰啲出聲都係好虛泛嘅嘛。咁樣即係。有咩實質嘅佢哋支持乜嘢咧？講句實簡單啲嘅話，我相信睇過《蘋果日報》嘅都未睇過，都唔識睇係咪？都唔了解呢份報紙係咩一回事，香港係咩一回事嘅，都係好籠統咁樣支持新聞自由啊，支持言論自由咁樣講一講啫。我就覺得呢啲真係個阿趙立堅嗰種嘅回應差唔多噶啦，真係唔好管閒事啊你。 咁今日特首林鄭月娥咧喺公布呢個嘅新班子嘅呢個班子嘅人事調動嘅時候咧，都有回應到記者嘅提問啦，都話咧係留意到外媒咧係不斷抹黑今次嘅執法行動啦，又講到話今次要處理嘅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嘅機構啊，就唔係因為咧就係傳媒機構咧而有擋箭牌就可以咧免於法律嘅懲處。咁亦都林鄭月娥咧都話咧係會依法辦事啦嚇，咁就話政府咧。是处理一个涉嫌危害国安的行为，并非打压新闻自由。好了，我们这一集的自由风时间来到这里了，麻烦两位，拜拜。